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东四环慈云寺桥到东风北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在下班路上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 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啊，是风把我们吹来的啊。 哪阵风把你给吹来的？ 东西南北风都有可能啊。 梅兰竹菊了，该 还好， 是都是国粹嘛。 好，还是麻将牌摆先放一放，我们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一阵风吹过之后呢，天空晴朗了不少，所以今天的心情也如此。希望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就会难免有一点点尴尬，有一种尴尬就是我起静电了。 所以今天来了，我们第一件事情先除电。 对，先除静电 啊。 然后就是我陆续看到身边有很多这个女同事啊，包括我小伙伴，就是尤其长发飘飘的那种啊，现在就贴在脸上。 吓谁呢？ 突然间就觉得这个季节真的是女生很尴尬 啊。男生其实也一样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每天注意去静电嘛。 对，除静电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喝水，真的。 对，确实天气比较干燥，注意小心不要生病感冒。好，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首先还是一首歌来祝大家下班快乐，好不好？ Goodbye One 来啦。 Goodbye One， 再见工作。 对，其实一到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会怀念夏天的时候。 是的，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又会怀念冬天的感觉，这是怎么办呢？ 但是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对于很多的上班的朋友来说，基本上到下午的时候懒懒的，尤其是到星期二，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 对，尤其是现在下了班了，就是像这首歌中唱的，什么都不想做。 对，我们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我很喜欢的。 在沙滩上半对而坐，开一瓶啤酒。吹吹风，吹吹牛，吹掉那忧愁。这记忆也算是种道理，都是喧闹。太计较，抖落鞋里的沙子。我就是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有几工作，已经够了吧。 单上班对而坐，开一瓶啤酒，一起吹吹风，吹吹牛，吹掉那忧愁。这惬意也算是种道理，都市喧闹也太计较，抖落鞋里的沙子，我就是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有几工作，已经够了吧，烦躁的生活，回到海边的我的放松的时刻，喝瓶啤酒，嘟嘟嘟嘟嘟啦啦啦啦，什么都不想做。 别人，我们都一样。 什么都不想做。 遇到年底了，什么都不想做。 什么都不想做。 回了家，我们也是什么都不想做。这首歌是不是很适合下班？ 对， 慵懒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这个节奏感听起来还是挺动感的。为什么就跟他的歌词匹配不到一起呢？ 但是确实有种那种我觉得错失怎么说那种错落之美啊。 对对对对， 这么说应该对了哈。 这首歌是来自阿尔达克，什么都不想做。 适合上班的时候听。 不行不行，上班的时候要放纵这首歌曲的话，可能大家都掉头回家了。 休息的时候听一下就好啊。喜欢保存下来吧这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他说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不会翘班的啊！你看我们到点上班，到了五点钟我们就坐在这边等着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啊。 对的，然后呢每天给大家放送不一样的这个饕餮盛宴。 是，所以你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吗？如果正在听的话请你也过来打个卡报个到哈。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首歌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唱。 推开窗，现在看一下窗外的景色，搭配这个音乐吧。 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就这样永远不分开，灿烂的孤单的别遥远的啊。 别想问问，当年就是最早这首歌刚出现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听这首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的这些孩子，你们现在还想做好孩子吗？有点绕啊，但是你感受一下， 就是 还相信爱吗？ 当然。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应该保留一个小男生或者小女孩的天真所在， 好孩子会一直是好孩子的是吧？但是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想到以前在上学的时候迟到哈，或者是犯错误被罚站的时候，好几个人一站一排，然后大家会突然有一个场景很滑稽，摇摆的唱这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 出去，老实说。 好了，今天的天气呢相对昨天来说还是不错的，希望你们心情也一样啊。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好，我们继续带着好心情下班路上来推荐一些线上的演唱会。 王牌推荐。 好，首先第一个演唱会我们来推荐的是获得羽泉2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特别版， 将会在今年的12月25号工人体育馆上演了。一眨眼羽泉都已经成军20年了。 对，20年过去了，但是也不稀奇。98年的时候11月啊，他们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99年当时出了第一张专辑最美，当时销量就破了100万。 对，而这一次羽泉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之所以被称为特别版，是因为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12月25号，他们都会在工体和大家见面。 对，好像今年应该是羽泉第9次在工体和观众来相约了。 所以今年的12月25号，我们不见不散。 羽泉有很多的歌，当然在所有的歌当中，最适合来点播的歌，或者是大家印象最深的歌，应该就是这首了。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黄是错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那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12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 是记忆中的歌声，来自羽泉最美。 听了这首歌曲会有一种看到了彩虹的感觉。 我们要接着再放下去吗？下面一首羽泉彩虹啊。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演唱会，是记忆之声苏运莹2018新专辑换北京首唱会，是12月16号在糖果 club 来上演。 苏运莹2018年的全新创作专辑叫做换，这张专辑来一头不小，是金牌制作人荒井十一操刀制作的。就是他个人非常擅长那种民谣创作嘛， 是， 所以第一波主打歌叫做《生活倒影》，听起来不像野子那样第一句让人觉得哎石破天惊，但是会有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对，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苏运莹就是苏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随性自然的那种所谓的野蛮生长的气质，她其实本人也不太在意外界的压力或者说看法。其实有人叫她什么野孩子啊，叫她神婆，其实她也不在意啊。 对， 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人。 对，我觉得她有一次在采访当中说到一句话，说每一个人看到的我都是我，何必烦恼呢？能够不计较外界的评价，的确是一种强大的心理素质。 对，而且她是一个会把自己的声位经营得很好的人啊，而且只有自信才能做到这样的一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苏运莹这首歌，叫《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让你

的时间，心跳的声音你可听得见，只有指尖能让距离连成一条线， 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有话直说啊。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去看他们的演唱会，而之前在我们这个砸金蛋的游戏当中获得站台票的朋友也会获得他们的签名的 CD 和海报。 对，就是我们站台票的获得者呢，稍后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和你们取得联系，不要着急，耐心等待。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嗯，其实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有关于基因编辑的一个事儿， 爆炸性的新闻。 对，其实已经有些批评和谴责的声音了， 是的， 因为我们不是搞科学的啊，科学伦理是什么，有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其实这个消息呢，会让我们首先我自己觉得细思极恐。 对对对对，不敢想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也没有那么现在还没有那么的确凿啊。那其实会想到一个今年年初上映的英国纪录片，所以今天我着重是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这个纪录片， 叫做 《孪生陌生人》。虽然是纪录片，但是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感慨，就是连电影都不敢这么细思极恐的去拍。就纪录片一开始呢，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在80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鲍比的大一新生来到学校报道，但是他第一次踏入到大学校园之后，就看到很多陌生人都亲切跟他打招呼，嗨，艾迪。 然后他就被弄得一头雾水。 对对对， 直到就是有同学问他说，你是不是被领养的？他说是啊。然后这位同学就带他找到了真正的艾迪，原来他们是一对失散了19年的双胞胎。然后有记者知道他们的故事呢，又刊登了报道。然后有一位住在纽约的艾伦看到报道的时候，发现照片里的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对， 原来 他们是三胞胎，就是。究竟他们是如何失散的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纪录片呢。 他们应该是分别被不同的家庭收养的。 对， 所以这个纪录片还真的是，我刚刚我们说了嘛，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是的，而且这个实验确实说，现在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还是这个心理实验而已。就是像这个编辑基因呢，对于这种人体的这种人工干预实验，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说都觉得心里面有点 害怕。 烧开口。尴尬的笑容， 先来听这首歌吧。 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冷漠，也不是没说过，你就是听不懂。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一次都没有，拼命去约我，让自己想笑，就别再去约我，想改变我，还当你是朋友，我从来。 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闪躲，板着脸，低着头，眼神不交流。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就是想不通。 这是来自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知道， 这不是一个幽默，这是一个让人有些，我刚才我们用了一个词叫细思极恐，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纪录片呢，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故事的开始，那其实有关于这个三胞胎他们失散的这样一个事件，其实背后是一个隐秘的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一个心理实验。 是的， 然后呢？好了，这三胞胎好像就是最后是他们的这个 结局都不是很好， 对，就分别送到不同的家庭嘛，然后 所以就会觉得说，结合那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个真实事件，我们就会发现解决问题方式如果有一千种的话，为什么非要选择一种走钢索的方式呢？ 而且科学本身就应该是严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了，这首是来自周董的《超人不会飞》啊。 你知道咱们的听友现在特别的可爱，就是每次听到任何一首歌曲，落下一个病根儿， 就是都得回歌名是吗？要不就是歌手哈、啊。好了，这首歌先听到这儿，因为我们还有今天的王牌新发现。 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的实验版。 嗯，听说还挺有意思的。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最近我一直都在关注一部纪录片，叫做《创造音乐》，噪是噪音的噪。这档节目呢，开始回顾了音乐的本身，打破偏见，邀请了音乐界极有态度的大咖来分享他们的想法，讲述中国音乐的改变。这档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隔靴搔痒，不再点到为止。更精彩的是，它呈现了中国电音的独特魅力。目前为止呢，已经更新了三集。在北京，如果有喜欢电音的朋友呢，可以在每一集当中找到你曾经 pop 的 pop， 也会了解到第一位入选百大 DJ 的华裔制作人 Kata 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之前的迷茫和沮丧。其实中国的电音文化成长得很快，就现在为止，其实真的可以做到人人都参与到创作自己喜欢的电音当中。如果不是专业研究这门学科，就爱好而言，手机上就能下载相关的软件，比如说 Launchpad， 你可以参与到即兴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其中呢会一应俱全，比如说 Drum and Bass、 Future Trap、 Hip Hop、 House， 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 Funk 风格，这几大门类都可以找到。其实音乐回归本身，它是用来取悦我们的心情的，所以你根本不用考虑所谓的专业性，所有人都可以成为音乐人。我们今天就可以在王牌新发现当中进行一个简单的业余性训练，让你对电音更有兴趣。比如说现在可以打开这个手机软件，我选择的音乐风格是 Retro Funk， 我们可以先来点鼓声 Bass， 静主音，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来一点人声，换一个主音，再换一个鼓，加一层鼓，来一个喝彩音。总之，你想要的音乐风格，或者说简单制作的电音，都可以在小小的软件当中去实现它。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刚才进行了一番电音的实验之后，怎么样？ 马上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题目了，听起来挺酷的， 是啊。 好，马上抛题了啊。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三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好了，我们现在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啊哈，我们今天预热题呢，跟刚才的电子音乐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要问你的是，《超人不会飞》周杰伦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专辑《叶惠美》吗？ 哦，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啦。 嗯，简单啊，是或不是加手机号，赶紧发过来。 It hurts me so good, but I like it.

好了，今天的挑战选手在线上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成功啊？ 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都不知道什么，来先接电话。 嗨 嗨，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 是个 男生 吗？ 男生啊，自己跳出来证明了一下自己。 嗯，是现在一个人答题呢，还是旁边有人陪你一起答题？ 哦，现在是我一个人，一会儿该有两个人了。 还是不是？你的意思是答对了才两个人是吧？ 去接朋友的路上是吧？ 哦，对。叫微信名是叫 叫你不学好。 跟你说呢 啊、哦，那行吧，那第一道题我就不学好，逗一逗你好不好？ 好， 第一道题我们不作数好吗？ 那我要是他，我就说不好、 啊，可以。 你都告诉我逗一逗我了，我肯定说不好啊。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道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咱们可以不作为这个正式答题的内容好吗？作为一个放松愉快的， OK。 这样你可以选，你觉得这道题算不算数？你自己来选，是一道很搞笑的题， 对， 选吧。 啊，可以啊。 可以，那就是输了就算输了啊，还是就是输了也可以让一道， 你是对他刚才 就开玩笑那种的吧，开玩笑那种。 对对对，因为我看我听你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我们先放松一下情绪，好吧？ 嗯，好好。 请听题，最近歌手腾格尔公开称赞一位女歌手说，小姑娘年纪轻轻就唱出了钢铁精髓。请问，被腾格尔夸赞的歌手是杨超越吗？ 是吗？ 是，这能算真的吗？ 那我问你说算不算？你说是自己说开玩笑的那种是吧？ 是杨超越，是杨超越。 行吧，那我就算你吧。 啊，真的算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刚才已经说过开玩笑，帮他活跃一下气氛的。 啊好， 嗯，正式开始啊。 也是他自己选的。 啊好的 ，Ready。 哎，可劝你要善良啊。我都过了 ，Ready Go、 来，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答题了。 嗯， 请听题啊！昨天有一位大学老师批评某歌手的一首歌文词不通，引来了双方掐架。请问这首引起的这个争议的歌曲是花粥的《小相思》吗？ 不是， 答对了。 不追问 ，应该是《道将行》是吧？ 对对对， 好。 然后第二道题，请听题：有一位宋代文人的画，在最近的一场拍卖会上被拍出了4.6亿港币的天价，刷新了世界最贵古画的记录。那么，请问这幅画是宋徽宗的作品吗？ 是吗？ 不是。 哇！居然又答对了啊！ 长叹了一口气， 还是 运气还不错。哎、啊，我听到旁边有人上车了，是吗？ 那还没上呢，还在等呢。 啊， 你听谁上车了？不要吓唬别人哈、 好了，第三道题。 然后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应该是苏轼的《木石图》啊，不是宋徽宗的作品。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再答对是不是能拿一半了？ 就有反转的可能性了。 来，请听题吧。颐和园是北京著名的皇家园林，请问颐和园最早是清朝雍正年间修建的吗？三二一。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啊，凉凉了。 对， 凉。 哎，这首歌放在这个说颐和园的事儿的时候好像 特别切题。 哎，对，古色古香的。哎，我们不一点都不开心。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前两道题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就有点冷门。 其实你把最难，我们今天所有题里面最难的全都已经答对了。 真的，因为全部是常规历史题。 对， 嗯， 比如说我们再问你啊，比如说开元通宝是唐朝广泛流通的货币，请问铜钱上的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儿是由大书法家欧阳询写的吗？是不是？ 是吧？是。 你看， 你又答 对了。 这 个、 哎呀， 好可惜， 可惜了。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啊！ 好，谢谢你 的 参与。 好的， 再见， 拜拜。 哎，再见，拜 拜。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的白给100块的这种这个王牌福利的小游戏正在进行中。 是的， 今天是500现金红包，如果没有朋友今天挑战成功的话，将会继续累计到明天啊。当然之前我们也要封冻了，有这个 1000块钱没丢没丢，在保险箱里了。 别着急啊，就双十一过去了，还有双十二呢啊。好，今天的这位朋友，第二位朋友，我们来请他上线来。 Hello， 嗨 ，Hello， 哎，你好， 怎么称呼 你？ 你 好。 小王、 啊、好简练， 小胖儿吧。 那我就直接你 小胖儿 你好怎么称呼？王，我直接说拜拜。再见。 别这样别这样，大家就是有点酷啊，先打招呼的方式。 对， 他说称呼他为小胖儿就行了。 小胖儿你真是可以。 可以。 今天我们的这个两位朋友的名字都是特别有个性的，前面那是叫你不学好，这是你真的可以的。你是把收音机又打开了吗？ 我是因为我是车载的，所以我手机把那个关掉了， 得把蓝牙断一下是吧？ 啊，对对对。 现在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收听方式，包括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把车停靠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呢？ 我停下了。 好，那就准备加油。好了，请听第一题。 请问在电影《艺伎回忆录》里，演员章子怡扮演的小百合和巩俐有很多对手戏，那么请问巩俐扮演的角色是叫甄美雨吗？ 是吗？ 我只能懵了。嗯，是吧？我的妈呀！ 你自己干嘛这么在懵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状态，要有 气势，对，不能输的那种气势。就是我即使是懵的，我也说哎，不是， 对不对？其实你像平常我们自己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玩游戏玩什么，就是吧，我们就是石头剪刀布，你也有气势什么的。哎呀，完了完了！ 像我第一次给你们留言就打电话了， 哦，你第一次留言吗？ 好啊，我看你关注时间还挺久的，但是第一次参与到我们这个白给一百块的活动中吗？ 对 啊，那真的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开心。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对， 好的好的，谢谢。 哎，好了，帮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吧。我们说到的这个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是来自于专辑《叶惠美》吗？ 不是 啊，应该是另外的一张跨时代哈。 对，不追问，不追问。 好，再见，拜拜， 拜拜。 唱歌要拿最佳男歌手，拍电影也不能只拿个最佳新人。你不参加颁奖典礼就是没礼貌，你去参加就是代表你很在乎，得奖时你感动落泪，人家就会觉得你夸张做作。你没表情别人就会说太嚣张，如果你天生这表情，那些人甚至会怪你妈妈。结果最后是别人在得奖，你也要给予充分的掌声与微笑。开的车不能太好，住的楼不能太高，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人搞事代表？争几句就必须是冠军，拍了电影就必须要大卖，只能说当超人真的好难。 我们马上进行我们今天这个音乐题的挑战了。 夜色阑珊的时候听着周董声音觉得特别契合，然后每天看到平台上有不同的人发来不同的心情，比如说悲伤的、快乐的、天丁的，或者说刚刚搬了新家的，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在为生活扛着往前走啊，难免有些泪水是必须要咽到肚子里的，大家辛苦了。赶紧拿起手机关注白杰 FM， 参与我们的游戏。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稍后就是音乐题等着你啊！ 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这个福利继续累积到明天发600。 是的，如果要是到了1000块钱继续被封冻的话，就是双十二的时候可能会天女散花2000块。 double 了，对啊。而接下来音乐题，每位朋友都能来参与，希望你们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发来正确答案。当然，也希望有一位朋友是很幸运的。 对，前提要保持稳驾慢行啊。 准备好了吗？先关注白杰 FM， 然后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的，然后咱们把手机的对话框准备好。 啊哈 ，OK 了吗？ 三。 哎，别，我先小提示一下 啊！你先提示， 今天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位这个这样提示大家就猜到了，就是 一首我因为关键是我想到这首歌也是因为有一天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啊，是一个餐馆还是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反正突然听到了它的旋律，我觉得我好久没有放这首歌，甚至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 我们要提醒几个字吗？猜歌名还是 五个字？ 好， 然后不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好吧？就先提醒到这儿了啊。准备， 三二一， 赶紧发到白杰 FM。 艾比亚阿加维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又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嘴堵上。 果然啊，你们都是中了老白的圈套。就是他在猜这首歌之前就说很多人一定会猜成另外一首歌。 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春时喧嚣，歌声还在游走，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有时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我们要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呢，我觉得这个歌名啊应该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个朋友，你们都是世界第一等 啊。所以嘛，爱比阿加威 就刚糖买毛 闽南语的歌啊，是就是脑海当中的一些记忆的电波存在着。这是刘德华的歌啊，世界第一等。 心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变，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乞食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生。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雨寒破梦来三天，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短短的光阴，一拖就叹少年时，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 亲像大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变，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季节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心。谈笑联系，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 整首歌一句都没有听懂，如果你不看歌词的话。 虽然说听不懂歌词，但是总是觉得这个旋律和莫名的喜感。 对，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一个哥们儿，他就是闽南，说闽南语，然后每次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 有种在就是 不知道感觉。 错时空的感觉是不是？ 对，但是唯一听到一句后来学会了的，好像还出现文学作品里面，就是早睡早起，咔嚓坤咔嚓起，早点睡早点起， 还挺韵的。 嘴角说话的时候有浅浅的笑，那道线条像一个记号，永远都擦不掉午后的毛。 好了，我们可以稍微安静安静，然后来公布一下今天前五位的朋友，顺便要给第一位颁奖。 对，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已经等不着急了，然后他立刻发来信息说是我吗，揭晓答案吧，就是你，董健，恭喜你。 他说你当时说到不是普通话的歌手，马上就窜出来两首歌的歌名，猜中其中一首啊。 对，还有依次顺序往下念，然后安静第二名，起司第三名，第四名是 Simons 还有 Neil， 恭喜你们。 对，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本市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较低，早出晚归需要注意保暖。此外呢，天干物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或许很多人对王心凌的印象还停留在甜心教主这个称呼上，或许大家在 KTV 点唱的仍然是她十几年前演绎的睫毛弯弯、爱的天灵灵等甜美可爱的歌曲，但是这些都是王心凌的过去式了。12月7号，王心凌第12张专辑将在全亚洲同步推出，其中包含了她的各种现阶段。她说，现阶段的我懂得在生活和工作中去寻找平衡，努力工作并享受生活，这张专辑就想让大家认识现在舒服自在的我。前天20羽泉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布12月25号将在北京举行惊喜场演唱会。海泉更在现场为羽凡补过生日送上惊喜大礼，组合成立20年来的创作手稿也首度曝光。近日，来自清华大学的余胜创作了一首名为《三人间》的歌曲，描绘了一幅温馨生动的一家三口景象。这首歌刚刚在网络上线，就迅速感动了众多网友。余胜告诉记者，创作歌曲时，自己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把词曲一气呵成。谈及创作缘由，他说，读到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想到人和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父母与子女，其实就是三人间里同住18年，之后子女在外取得成就，成家立业，那段三人间的时光一去不返，却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回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南侧2公里中间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东三环三元桥外外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黯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 音乐素描， 好了，从上面一时段我放李霄云的那首歌，你眼中的我是蓝色的，哎，还是我眼中的你是蓝色的？不对，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从这首歌开始，我们要进入相对比较安静的，然后音乐时间哈。 对，蓝色版的音乐素描。今天呢，和大家同样是分享一本书当中的片段。今天这本书叫做《原则》，就是一看书名觉得很励志。 我不知道下班的这个时候大家想不想听啊？但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反正打卡的文字和图片现在你都可以通过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 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呢， 其实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纯励志的鸡汤型的文字哈，我觉得写得很好。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仰慕那些极为成功的人，我觉得他们因为非凡而成功。当我认识这样的人之后，我发现他们都像我，像所有人一样会犯错误，会为自己的弱点挣扎。我也不再觉得他们特别与众不同，特别伟大。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快乐，他们的挣扎与一般人一样多，甚至更多。 就算在实现最不可思议的梦想之后，他们依然会体验到更多的痛苦，而不是自豪。我显然也是这样，尽管我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自己曾经以为最难以企及的梦想，但直到今天我还在苦拼。我逐渐认识到，成功的满足感并不来自实现目标，而是来自努力奋斗。 回复打卡，收到图片和文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现在的我需要人陪，一个我需要人陪。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啊！我总觉得有一些下班路上有一些疲惫的朋友，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心酸或心暖心啊，就是情绪可能不太一样。 对，更多的注意点应该在我们刚才分享那段文字当中，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你人生当中遇到很多困惑，你就需要从一本书 找对书很重要，对症下药。 对，就是别看一些好像感觉很励志但是实际没有什么用的文字。今天这段文字还不错，你想收到的话回复打卡就可以了。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挑战单元。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好的，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就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其实规则特别简单，每天我们都会各准备两首歌，然后来 PK 对决，让大家来打分。 昨天你输了， 对，那怎样呢？今天我肯定会扳回一城啊！ 啊， 不然我今天再输的话，我就直接可以准备歌给大家唱了。 但是我总觉得说，好像这个剧情一般都不会按导演的套路来发展的。 对，就不好说。你看那个 NBA 有时候到达到这个决赛啊，什么东部西部半决赛啊，决赛的时候不好说，说不定啊我还能逆转呢。 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一天 MVP 能摸到西部地板。 来，今天我们谁先推荐？要不然今天从你这首歌开始。 这首歌吗？这首吧，这首听起来节奏会比较开心，会缓解一下刚才的那个比较down的情绪。 那你不如留在最后好不好？我一般都想说，那这样吧，咱俩别在这儿这个啰嗦 谦让了， 别不谦让，还是让我先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 好， 好吗？ 好 ，OK， 我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我是带着必胜的信念而来的。请你们做好准备， 因为是一首关于情怀的歌吗？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准备好姿势给老白打分了。 我相信你们不会抗拒的，因为这首歌确实是老歌一首，总会觉得说在他的歌里面呢会听到很多武侠的气质啊。当然他有很多这样类型的歌曲，他是周华健，而这一次他的对唱的歌手同样是虽然并不是那么的大众化，但是呢却有很多人很喜欢的李杜。两个人的合作呢带来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我觉得在这样的黑夜想起这样的歌，你们不会抗拒，难以抗拒。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远远，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远远，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远远，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怎么办？第一首歌分就这么高，他怎么玩？ 哎，我还看到熟悉的面孔，哎，都在给你打分。 好，谢谢你们。这样吧，今天的这首歌呢，我们平均一下，现在有差不多九分的分数了。 我以为你是说啊，好吧，今天比赛到此为止了。 好多十分，我就不计算在其中了。 好吧，好吧，就是你这首歌曲推荐的确实很有情怀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拒绝。我为了赢，我也是拼了。我跟你说。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然后你此时的车窗外和你自己所在的这个场景变得像电影的镜头一样，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 那就是哇，我感觉一下把我推回到那个大学时代。那个时候我们上芭蕾课的时候就是把胃课 Angel。 每个人都会想到一个场景，或者是你现在窗外的场景，你身边的人，独自在开车的自己。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们会给几分？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let me be.被这首歌感动了， 就会带入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吧。 对，你可能会想到一个场景，有可能你现在就是音乐就是这么神奇，你现在就看着窗外，看着那个窗外的，然后这个城市的夜景，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你好像都可以掉下眼泪了，也不知道这个眼泪是为谁而流， 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嘛。 这首歌的均分将近九分啊，9.5分了都快啊。我突然会想到我前两天保存的一段文字，就特别适合在这首 Angel 当中和你们分享啊。说好的恋人是领着你一起去修复幼年创伤的人，是你作为一颗蜷缩着的刺猬可以露出柔软肚皮拥抱他的人。可是失败的恋人，当你尝试露出肚皮，他的一拳重击不仅去击溃了你的信任，那个幼小无助的你就再也没有人能牵他出来了。愿你们都可以遇到自己生命当中那个可以把自己的蜷缩的身体打开，然后呢去袒露心扉去面对他的那个人，那个恩种， 就是所谓的说能够把自己真正的软肋展露给对方看。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首歌呢没有办法全部播完了。 好了，该我推荐了是吗？我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这首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嘉玮的一首年代还比较近啊，但是在08年出的一首歌曲，叫做离线留言。我觉得说现在的聊天方式越来越多，但是会更想念以前的留言方式，所以很多朋友在 白金FM 的平台上每天都会留言不同的心情状态，无论好的坏的，一首歌曲的时间属于你们，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吧。好，1到10分，这首爱柯推荐的歌，你们给几分呢？把忧郁把回忆从手机里删去， 这首歌目前的平均分是7分，看起来不太高，还有可能是大家想听你唱歌的原因。 没有，我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因为歌名叫离线留言嘛，然后就想说再低声后请留下你们的心情，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等待会儿布置一个选题，让大家在节目结束以后想一想回给我们。好，不会因现在是和安静，怕是恐怕是你不落个不甘心，难过并不需要 这首歌目前得分是7.5分，所以基本上可以判定今天要输掉比赛了，除非你最后的一首歌达到10分，也是要输的，所以我们就放轻松听好歌吧，好吧。 我现在怎么觉得你就言语当中透露几分得意呢？赢了就赢了，没关系， 咱们明儿还有一局，来听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好吗？ 招商银行APP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提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 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主播私房歌，好，最后一首歌属于艾柯来推荐来吧。对，看到大家刚才留言的很多心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总之最后一首歌曲嘛，就是要帮大家调节一下情绪。这首歌曲你可能会听过，你可能会看过这部电影，叫做和Summer的500天。这首歌曲呢，就是其中的插曲叫做 Sugar Tongue， 听说吃甜食，心情会变好。这首感觉好多了。1到10分给个分数吧，反正也输了，大家随意吧。你看，都是10分的、9分的、8分的。你看来大家 听了几首感觉不那么有劲儿的歌之后，还是喜欢这种轻快风。 没有，关键是大家觉得说，哎，最后了嘛，给艾克一个鼓励分， 还有给你12分的这个听众。